18集時間嘅。今集咧就好熱鬧啊！除咗有兩隻貓之外，阿、啊、監製又翻咗嚟，係啦，咁、啊、 三人行啦，今日 係啊， 係啦， 係啦，阿、啊、監製喺邊啊？好似聽唔到。 系啊，我喺度，喺度。 监制就自己即系监制以外，睇下我哋两个例牌啦，就猫啊、猫姐同猫猪仔喺度啦。咁啊， 我上几个两上两集，你哋两个顶住啫。因为我就去咗美国，咁我同阿二世祖就二世祖同我不同时间喺美国，但系我咧，我哋又喺三藩市又同佢又撞翻咁咯。佢又未翻嚟嘅。 你去见阿总统啊？ 唔系，见边个总统啊？ 见唔到示威嘅见面。 我见唔到，但系我喺洛杉矶嘅时候，同即系喺个当地嘅时间，即系有报道话系有唔知有个集会咧，系两边啊反 Trump 同埋支持 Trump 嗰啲有打交咯。但系即系我 周都有啦，成日有啦吓。 啊，不过我见唔到咯，我见唔到，即系我见唔到话有呢啲咁嘅嘢咯。咁其实佢已经上即係我諗應該冇，即係呢啲嘢唔會再發生噶啦，因為上個台咁多點拉翻落嚟啫嘛。 同埋都叫做到嘢，即係漸漸個民心會趨向啦，慢啲慢啲啫。有班頑固派嘅啫，就算覺得佢好個口都有話佢衰噶，咁等嗰班慢慢慢去接受啲事實咯。喂喂， 你衰唔衰都係咩噶啦？你接受嗰個結果噶啦，要唔可以輸下人？ 好噶啦，系咪先啦？你唔通望佢衰咩？系咪？喂，讲开咧，喂，香港咪早排咪做完嗰、那个特首选举，今日全世界又喺度讲话，香港又假选举又乜嘢？其实啲假选举，佢今日讲开选举样嘢嚟讲咧，喂，我哋澳洲啱啱上个礼拜又有一个选举，咁呢个系真啦啩，唔系假啦啩？因为点解咧？就睇紧话好似话喺下北岸选举咧，就话呢、這个即系系一个 liberal 咧，即系一向以往嚟讲都系个铁斗嚟噶啦，即系基地嚟，系一个即系。叫 untouchable、unmovable， 即係佢哋一個即係喺鼓掌之上一個選區嚟㗎啦。咁啊幾十年都已經係㗎啦，即係根深蒂固喺啲佢啲自己啲死硬嘅 fans 喺度。喂，但係今次選舉話聽講話都要告急，即係都要告急，嗌到好辛苦，跟住話初頭仲係有少少即係劣勢，而最後選舉完成之後咧，都係險勝嘅。咁其實咁係咪反映出嗰個 liberal 其實嗰個而家嗰個勢係咪真係好危咧？咁佢哋個黨領袖啊，谭宝先生咁 ，Markham 真系其实系咪即系反映出佢而家真系个势系岌岌危咧？ 唔系，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其实佢即系旧年上咗台之后咧吓，即系咁其实一路睇嚟，而家佢根本系个政局好差嘅，政府啲政策成日吓，即系左摇右摆咁样，有啲嘢应该做又唔做，唔做就走去做。咁你可以睇从上一次即系前一个月喺西澳嗰个选举已经知啦。已經知就俾工黨贏咗啦，仲大比數贏咗啦。咁其好大嘅程度就因為啲人係不滿嘅，已經開始。 咁我問下，即係如果北岸嗰度選，你會搶啲？ 而家呢個時間難少少，我覺得問少少，因為佢喺畢竟喺 New South Wales 嗰個勢力咧，即係佢未 build up 到嘅，仲係佢主要而家 One Nation 都喺 Queensland 啫嘛。上次西澳又唔掂啦，上次西澳因為同人哋分同佢同呢個 Liberal 係。点啊？即系嗰个优先排，即系嗰、那个 系 嗰个 agreement 啊，配票啊，配票嗰度咧，咁啊做得唔好啦，咁样 得失咗佢一啲嘅自己嘅 candidate 咧，同埋得失咗一啲选民咯，咁样咯。咁我谂佢而家系重整旗鼓，再去同定先，仲再考虑一个新嘅政策出嚟咯，咁样。咁佢落嚟新州嚟讲，其实都佢好多支持者噶，但系我觉得而家系未系最适合嘅时间啦。但首先嚟讲，佢個人才未夠咯，我一直都講緊話佢人才唔夠咯，即係好多俾嗰啲騎牆派啊，嗰啲班車邊嘅人入咗去佢嗰度咯，咁嗰啲人就即係成事不足啊，敗事有餘，就反而會有對少少有，即係都要搞啲鑊出嚟，要幫啲自己親手出嚟去補鑊翻咯。咁但 係我覺得佢黨個紀律做得唔係咁好喎，即係個黨嗰、那個你譬如上次西澳選都係啦，即係臨選前有啲即係有啲個別嘅黨員就唔係跟黨嘅口徑啊路線咁。其實你如果個黨嘅話，你應該係事前應該係即係點啊，夾好曬先噶嘛。即係你既然即係個政黨，你就要做即係你參選嘅同一個政黨嘅人，你要做一樣嘢。你如果你係同佢有同啊，你如果有候選人覺得同政黨啊，我同你講嘅嘢，我唔贊成你，咁你就應該退黨或者應該。用獨立人士參選就唔應該用個黨嘅名義參選啦，即係好似 同埋當年都係新少少咧，即係叫真係近呢兩年真係先至崛起啦。佢雖然佢自己喺個政壇好耐咁，但係佢真正佢嘅即係比較人 多啲人認識，同埋真係多啲留意係近呢兩年啦。咁同埋我覺得佢即係佢係得到民意，亦都得到好即係個得到好多民意同埋民心。但始終佢做一個即係一個政治嘅咧，佢個威嚴係未夠，因為威嚴嚟講，始終係一定要做到好多好多嘢出嚟先啦。咁但係佢當然有咁心啦，亦都啲選民即係認為佢有做得到咯。咁但係暫時講，仍然係要等呢一個成績表出嚟咯。 唔係，我覺得即係上次西澳做得唔好咧，主要係我覺得都係因為佢嗰、那個。即係個組織啊，即係個政黨嘅組織嘅內部嘅問題嚟嘅，即係同佢個支持度冇關係啊，支持度係有喺度嘅。 支持度我咪話佢有民心有民意嘅，但我覺得佢係嗰個即係組成係比較倉促少少咯，即係可能嗰個突然間一擴張咧，佢有多係啲空位填唔到啊，咁但係你嗰啲空位就唔可以空咁，你空咗就冧落嚟咯，咁變咗就係、是、即係求財若渴之下咧，就上我一集都講啦，即係佢有好多人係用咗先，即係撈八即係。拉拢咗先，咁其实合作性系唔够高嘅，即系个党，大家喺个党入边合作性唔够高咯。咁呢样嘢佢而家睇到，相信我，即系我相信阿 Paulin 嘅能量，佢系会可以处理到咯。咁但系都要有啲时间咯。咁啊，如果真系落嚟新州嘅，咪我哋去睇下佢，我会唔会拉拢我哋啦吓 ？OK， 因为我哋系长期支持者嚟噶嘛，同埋我哋都喺某啲国际事务上，其实我觉得系我哋可以俾到意见佢噶，其实真系。睇佢點啦，同埋我相信唔會咁短啊，因為新州佢要落嚟應該係唔會一兩年間嘅事嘅，因為佢其他啲地區佢都要仲要去即係鞏固嗰個實力啦，鞏固我哋嗰個地盤啦。 OK， 咁就我哋因為我啱啱翻冇耐啦，咁其實澳洲有啲咩發生過，我比較留意啲。 因為因為我以前我就喺嗰個選區嘅，即係以前喺嗰、那個下北岸選區，好多以前我都話我成日喺幫 Liberal 啊，幫阿 Julie Skimmer 做過義工添啦，喺度拉票啊，派嘢啲啦。咁啊，所以我就會留意翻咯。咁啊，跟住我發覺原來即係我嗰當時睇個選情咧，同埋聽到好多即係一路有人啲一路喺度選票，同埋有啲人係喺度寫啲 comment 寫啲啊。咁我發覺好多 comment 都話啊，如果 One Nation 咧就好咯，如果有 One Nation 我選 One Nation 咁，即係當時當啲人咧。你只一個嗰個區就係對係 liberal 嘅基地噶嘛，咁我如果有人開始對 liberal 即證明佢哋長遠嚟講係 liberal 有希望嘅話，即係呢班 dark friend 佢永遠係 ignore 咗 labor，ignore 咗其他黨噶啦，即係當 liberal 佢哋對 liberal 失望時，佢都唔會就轉去話對 liberal 或者你 green 有期望嘅，佢諗不如諗下，如果佢哋對 green 對 liberal 有期望嘅話。咁 liberal 就唔會一直咁強啦，個地區嚟講。咁所以講佢哋當佢哋唔會對 green 或者對liberal 有期待，而又開始對 liberal 失望嗰時候咧，佢就會開始有個意識留意啊。如果 one nation 喺度會唔會好啲咧 ？one nation 嚟我哋會唔會有機會咧？咁樣即係已經有人開始提 one nation 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一個即係一個電機石啦，鋪喺度。即係佢話，如果將來 one nation 有機會真係闖進嚟New South Wales 嘅時候咧。都有一班勇等喺度嘅，應該會有啦。咁但係睇 喂前嗰排咧，喂前嗰排我睇過，一個月前咯，我唔記得咗喺邊張報紙或者邊個媒體睇過。佢有篇報道咧就話，喂佢話原來有我唔知佢點樣得嚟嘅資料，就話佢話華人裏邊咧其實有即係唔係話絕大部分啦，就好多人咧其實係支持 One Nation 呢個報道咧，即係我又唔知係咪事實啦，但係即係有啲人好直覺覺得。即係亞洲人、亞裔人就應該就唔會支持咁樣 Nation， 但係嗰篇報道就話原來唔係喎。咁呢個現象咧，我就諗翻起咧呢個Donald Trump 原來喺華人社區好多人支持，喺美國嘅華人社區好多人支持 Trump 嘅喎。咁呢個係即係真嘅。咁樣即係話有一啲比較右啲嘅政黨，即係呢個啲人話佢係種族歧視或者一啲嗰啲咁嘅右派嘅政党咧，原来有色人种未必唔支持嘅，未必系全部反对嘅，吓、这个比较怪啲咯。我觉得呢样即系都我唔清楚，因为而家未有佢冇一个系咪真系点样做个数据统计出嚟话，或者佢系点样知道啊？原来华人都有好大部分人都会支持 One Nation 呢样嘢，我又唔清楚啦。 因为其实嗰啲华 人都出奇嘅。 系啦，佢支持 One Nation， 佢而家其實根本就可能埋嚟咗，佢根本佢已經係即係漸漸適應咗呢度澳洲嗰個生活方式，亦都喜愛咗生活方式。而佢就發覺係有另外一啲佢即係第一啲即係 唔係澳洲人入咗嚟之後咧，佢係破壞咗其實我哋一直享受緊嘅嘢。即係變咗嚟講，佢就係覺得啊，應該有個黨或者有個政客出嚟保護翻我而家我享受緊嘢。我就係享受緊嘢，我唔想失去，唔想因為其他啲同巴黎影響到咯。咁變咗佢會去走去 One Nation 嗰度，即係會去咯，即係去偏好呢個 One Nation， 會支持 One Nation 咯。 嗱，即係上次其實喺美國嗰個現象咧，就有分析講嘅就係話，其實即係早年或者早一輩移民去美國嗰啲，係其實對呢個新近移民去美國嗰啲華人咧，佢係不滿嘅。咁呢個可能喺澳洲都同一情況嘅，即係可能喺比較早一啲嘅華人咧，其實咧佢可能佢係適應咗或者係接受咗澳洲嗰種價值觀或者生活方式，但新一批移民去嗰啲華人或者亞裔人咧，佢哋好大部分係將佢自己祖國嗰套嘢搬咗過嚟嘅，咁咧就令到呢度即係先嚟嘅華人咧，其實係對呢個後來嘅華人咧都會都有啲意見嘅，咁啊轉而又覺得。應該要禁止，即係應該要收緊啲呢、這個。 喂，咁咪有情況未？好似美國啲麥佬去嗰啲冇 出。係啊，即係當初出面有墨西哥，唔係全部墨西哥人反對佢嘅，有墨西哥人支持佢嘅，亦都唔係少數嚟嘅。即係嗰啲支持嗰啲係早即係移民咗好耐啊，比較耐啲嗰啲墨西哥人咧係支持佢起條邊喺條邊界度起幅牆啊，嗰啲係有咁噶。所以其實呢個唔係即係唔可以話，喂呢、這個一啲政黨啊，右嘅政黨一啲比較。即系咁咧，就一定系嗰啲少数族裔一啲移民咧，系会反对，唔系嘅呢样嘢吓。其实某程度系反映咗近呢十年八年移民去嘅人嘅问题，就唔系话呢啲移民本身嘅问题，即系话系近期去移民嗰啲人嘅问题同有分别嘅呢样嘢。 冇错啦，即系等于而家真系嘅，你好似头先讲话。澳洲譬如上一代早期真係喺度捱出嚟話嗰班老華僑呢都唔見到而家新嚟嗰啲即係新嗰啲 migrant 啊新嚟啲。 唔係因為最主要而家你移民過嗰啲好多 都零零後囉。零頭囉。 以前移民嗰啲好多係即係有啲因為戰亂啊，有啲人比較窮啊，嗰啲咁嘅移民嚟㗎嘛，或者窮即係或者嗰啲比較冇唔會係嗰啲，而家過嗰啲係拿住一大筆錢去㗎嘛。咁可能就或者你拉筆錢過去嗰一班移民咧就點啊？即係佢覺得佢有錢大曬，或者佢心態點樣唔知啦。咁但係可能佢就連佢嗰啲咁嘅生活方式啊，呢、這個文化價值觀啊，全部我都覺得有錢大曬過到嚟，就影響到啲人對佢嘅即係對呢啲人嘅咩啦。咁即係嗰個觀感啊，都類似變咗咪會 咁樣。即係即係對於中國人，喺中國嚟嘅移民咧，喺中國經濟起飛同經濟以前未起飛之前咧，呢兩班移民嚟到嘅嗰種心態完全同嘅，即係嗰種移民心態完全同嘅，係啊，咁咯， 好啦，咁我哋轉到第二個話題，有啲咩嘅話題啊？ 喂，講開咧，你去美國啦，咁有冇見到嗰啲反？ 我冇啊，我都見唔到，但我知道，我睇新聞有咯，即係有支持 Trump 嘅人去集會，就反 Trump 嘅人去搞佢，咁啊就打交，我哋睇到個新聞，但係即係嗰陣時喺LA 嘅，但係我都係同一時間喺LA睇唔到啦。因 为 好大咁 样，啲 counter rally 嘛，你澳洲都有噶啦。譬如话你话一班走去话我哋欢迎难民嗰时候，就有班走去我哋唔欢迎难民。当你搞一个唔欢迎啲难民嗰时候咧，又有班人走出去我哋欢迎难民噶嘛。即系呢啲 counter rally 嘛，咁样吓。 但系你觉得美国啲人 社会声音嚟嘅 支持 Trump？ 我又唔清楚支持多定反對多，但因為喺加州嚟講，傳統係應該反Trump噶嘛，即係嗰個勢力大啲噶嘛。但我又唔見到話啲人好反對喎。我諗呢啲有多少係傳媒做出嚟嘅，即係其實唔係咁多，即係嗰個即係係咯。 咁啊係喎，喂講開 Trump 又係喎，喂Trump 又俾我哋嗱阿格勒夫。喺即係幾個月前啦，我哋 Trump 差唔多即係上台嗰時，佢即係選咗，但未上台咧。我哋而家就分析緊佢會有咩接陣咧。喂，我哋真係幾乎連中三元喎。嗱，首先我同你大家喺度即係分析咗話，阿 Trump 即係當時都話，呢條友有人亂噏嘅啫，癲人亂講嘅啫，又即係睇佢做得乜嘢咁樣。喂，真係做到嘢喎。嗱，當時我咪同你大家推論過話，佢上場佢會喺即係好短期內可能會喺中東啊都會有啲動作。 咁就中咗啦。跟住我話，即係我哋推論就話喺中東，佢其實有三個，而家世界上有三個大威脅咯，即係中東啦，即係中東令到嗰啲ISIS 嘅助長啦。咁另外第二個對一個即係核武威脅就係北韓啦。咁第三個就係中國嗰個即係嗰啲即係嗰啲不倫嘅霸權嘅崛起啦，南海啦。咁呢樣嘢就係即係仲要等緊啦，因為呢個個問題複雜少少啦。 講起咧，最近有冇睇？ 唔使睇啦，一定係世界公敵噶啦。喂，咁好似我哋已經中咗頭嗰兩關啊嘛。 最近有冇睇一條片咧？就 CNN 有。 跟住咧個 CNN 即係佢補查。但跟住Syrian 嘅 thank you， 係啊，即係等於好似多謝你解放咗我哋咁樣咯，即係等於又即係我成日俾人恰，而家冇人幫我出頭，而家有個惡耶幫我出頭，咁即係又咁唔止呢個，添仲有幾個細路女咯，即係好多啦，就話 thank you， 咁呢啲可能又係就係專登係大肆宣傳咁樣啦，又話好多敍利亞人喺啲 Facebook 啊就轉曬阿 Trump 嗰個頭像咁樣啦，即係多謝佢咁樣。呢啲又歌功頌德咁啦，呢啲嘢又係 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傳媒式 嘅，係即係雖然話我哋支持 嘅嘢， 呢啲政治嘅粉飾一啲叫做嚇， 唔係即係嗱，即係講咧又講咁啦，即係話即係喺即係 Trump 同埋呢個希拉里輸嘅時候咧，咁即係我哋都係支持阿 Donald Trump 噶啦，即係嗰個，但係即係支持還支持一樣嘢還一樣嘢，政治嘅就唔會話你支持一個人就佢做咩都啱咁樣啊，咁呢個。 食為即叫做即係可以喺即係出即係叫嚟出嚟講下嘢，佢哋做下評論，你評論就要公正咯，唔好話你即係唔好一面倒。 唔係啦，唔應該話支唔支持，只不過我哋嗰陣當時判斷，如果 Donald Trump 上台咧，即係對個世界嗰個影響發展咧，係會好過希拉里咁解啫。我哋又唔係美國選民，我支持佢，佢啲嘢都唔關我事。我哋有咩資格講話支唔支持佢啫嘛？只不過我哋嗰陣時覺得就話即係如果你仲係呢個民主黨上台嘅話咧，根本就係呢個世界嗰個點啊，即係個秩序啊，係會有啲問題咁解咯嚇。咁就講開呢單就係話，即係講開 Donald Trump 話介入呢個敍利亞嗰度咧，咁近期啲咪話因為佢敍利亞政府施放毒氣啊，用呢個毒氣用呢、這個生物即係化武啊。咁呢個好多傳媒咧都係一面倒話，打得啱或者成，或者係呢個話咧，敍利亞政府做得即係過分或者成，就即係用呢、這個化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兩睇喎，一樣嘢就係、是、首先第一樣嘢咧，第一樣嘢咧，呢個化武係邊一個放咧？證實到未先？有冇得獨立調查去證實係咪真係敍利亞先係嘛？第二個， 以往你就會嘅，即係可能又上去聯合國啊，又開國際法庭咁啊，即係去咁。但係而家因為 Donald Trump 其實就佢直情係即係藐視咗，即係我話佢就藐視，直接藐視呢、這個即係United Nation 啦。咁啊，即係佢直接 bypass 咗，當然咧 United Nation 冇到啦，即係俾佢啲。嗰啲咩資助佢又唔俾，留翻俾自己國人。咁啊，今次直情唔需要諮詢佢，亦都唔需要通告佢，亦都唔需要同佢講嘢，完全當係透明嘅。跟住自己獨行獨斷去做咗自己嘅決定啦，咁樣咯。 嗱，咁其實我講一講啦，點解有個疑問喺度咧？嗱，首先我哋睇咧敍利亞嗰個當時嘅局勢係點樣咧？其實而家敍利亞政府軍係接同俄羅斯喺敍利亞嗰度咧係佔緊上風嘅，即係對呢、這個。嗰所謂反抗軍同埋 ISIS 嗰度，你都係佔緊上風，即係唔同而家兩年前咧，佢哋係即係俄羅斯未夾嘅時候咧，佢哋係處下風嘅。 咁而家所係個絕對優勢嚟喺嗰度。 嗱，唔係你聽我講埋先啦。嗱，咁而家佢個放地嗰度係一個省份叫 Idlib 啊，嗰個省份咧就係呢個 Aleppo 隔離嘅，即係黐住 Aleppo。咁呢個Aleppo 即係舊年打喺個阿納普啦嗰個戰役之後咧，就成個局勢扭轉咗，即係佔上風嘅係政府軍嚟嘅，咁當時係即係最初喺由內戰開始，直到舊年嘅時候咧，阿拉伯戰役之前咧，咁嗰啲反抗軍啊、嗰啲激進啊、溫和啊、ISIS 咧，就喺最大嘅地方咧，係零星星咁樣分散咗去起事嘅，咁政府軍當時係集中唔到。個兵力咧係對付，因為你呢度又有事，嗰度有事，咁啊分散曬咧，咁咧就係好難打嘅。咁係喺 Aleppo 即係舊年阿納普嗰個戰役之後咧，嗰度咧嗰個時候咧，咁咧就係政府軍就係譬如喺個地方圍攻咯，嗰啲反抗軍或者嗰啲嘅時候咧，佢就係 呀，佢通常去个地方咧，就系同佢打，打完之后咧，即系打到咁上下，围到差唔多赢嘅时候，就会俾两条路去拣嘅。第一条就系投降啦，第二条你就放低武器，然后放你条生路走。咁走去边咧，就走去呢个地方嘅。咁咧打，所以直到旧年，即系旧年打完呢个阿拉伯呢个战役之后咧，咁嗰啲各地嘅，即系本来散喺各地嗰啲反抗军咧，嗰啲唔投降嗰啲就集中晒喺 Elif 个地方啦。咁咧。咁而喺到今年嘅時候咧，佢哋就政府軍同埋俄國咧就發動另一個攻勢，就係嗰啲人已經集中咗喺度啦嘛，易打啦，可以集中俾你打啦。咁喺度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呢個近期嘅時候咧，已經係差唔多應該要圍住佢喺嗰度，即係其實差唔多打贏。咁你可以諗一諗，如果政府軍就嚟可以用正式嘅常規嘅武器去差唔多可以佔咗上風就嚟打贏嘅時候，佢會唔會用一啲？喺國際違反國際喎，即係好明顯係違反國際嗰、那個核公約嗰、那個用啲化武去打咧，咁呢個係咪一個疑問咧？即係如果調翻轉話，你話係反抗軍放化武咧，就會合理啲咯，係咪啊？即係輸緊嗰方，梗係孤注一擲啦，違反就好啦，咁計用計用啦。咁所以咧，呢個一個疑問咯。第二個疑問咧就係、是、事後咧有啲相咧就發咗出嚟嘅咧，就係話咧。咁你聽過白帽子呢啲啊？就係佢哋係類似一啲紅十字會咁嘅組織嚟，一啲民間組織喺敍利亞內戰裏面咧，就係救人咁樣嘅。咁咧後來俾人踢爆咗咧，就組織呢個白帽子呢個人咧係英國退休嘅軍官嚟嘅。咁樣即係話可能係有政府嘅背景啦。咁佢後喺化武襲擊呢個發生之後咧，有啲相流出嚟咧，就係話咁佢哋見就嗰啲白帽子救人咧。是冇戴手套嘅，咁冇戴手套有咩危险咧？因为佢嗰啲杀人毒气咧，如果你唔戴手套咧，黐咗都会濑嘢嘅。咁啲相有好大机会系根本系造假咯，即系或者可能系根本嗰度系即系做出嚟嗰幅相做出嚟。咁我同埋另外有一个咧，有一幅相咧就系话有个叙利亚嘅人抱住一个龙凤胎咁啊，即系嗰个唔系即系龙凤胎嘅细路仔啦，咁啊中毒系就死咗啦咁样。咁呢度系大事报道啦，咁就系亦都系因为呢幅相或者系呢啲咁嘅报道咧，就系、刺激到即系欧美嗰啲人去咁即系咁或者传媒去高调报道，亦都间接导致呢个美国用呢、這个即系呢个巡航导弹去炸呢个叙利亚啦吓。咁呢幅相我亦都联想起。嗰陣時喺敍利亞難民咪有幅相嘅細路仔喺沙灘死咗嘅， 即係浸死咗 啊 嘛， 係浸死咗。咁呢幅相導致歐洲嗰啲左膠嗰啲人咧開始話，嗰啲要狂收呢、這個嗰啲難民咁樣啦，係嘛？跟住好多難民湧去歐洲啦，就係呢幅相嚟到。咁呢幅相同呢幅相咧，我聯想到咧，咁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可能性，我亦都唔係話證實係乜嘢，我冇證據，只不過推測就係話。呢件事咧就其實同美國去打伊拉克呢個推翻呢、這個侯賽恩差類似咁樣，即係可能係美國策劃嘅一個藉口，即係介入敍利亞嘅藉口。個原因就係話，因為佢唔想俄羅斯同敍利亞政府喺呢個敍利亞內戰裏邊贏，進而俄羅斯係可以影響到中東。咁美國喺呢個時候就要介入，佢要一個藉口去介入。咁就會做咗一個藉口，最好嘅藉口就係話你用化武，咁我就要做一個定義嘅國際警察去介入咯， 嚇。係咯，即係呢個其實我都覺得認為係佢呢個，即係當時報道時咧，我都係有啲人好渲染嗰個意識形態。即係佢譬如話你話好似頭先你講話啊，個爸攬住兩個細路仔，咁點解個爸又冇事？即係同埋咧，佢係宣揚出嚟嗰個災情完全係喺。集中喺保護啲細路仔，等你啲人關心。哎呀，幾可憐啊，幾乜嘢？咁其實都有好多大人會死㗎。你一個地區，你一個 population， 咁你一個咁嘅殺害。咁但係佢就完全係冇報導啲大人喎，即係係咪將嗰個矛頭指殺嚟細路仔？就係我哋針對你哋啊！ 之前我唔記得伊拉克同埋咧，其實咧嗰啲人唔係喺嗰度死咧，那個攞膠粒絲嗰度聽過呢個 手。唔係你上次浸死細路嗰個細路仔喺沙灘嗰度咪咯？佢原本係嗰個地方，即係嗰幅相唔係喺度發，即係喐過嚟噶嘛？喐到佢 嗰 個位，你 嗰 幅相 啊？平時咩細好多細路其實嗰啲細路仔唔喺嗰度死啫，佢 係啊係啊嚇，係啊！呢個係有好多單都係咁樣踢 爆咗，因為如果你係衫 系啊，同埋所以佢就系专登系攞个细路仔咧，即系细路仔先特别觉得心痛啊嘛，即系你哋先至特别心痛，跟住咧嗱，你哋细路啲细路仔个个咁毒死晒，跟住我哋用飞弹打佢，系咪好正常咧？系嘛，即系 所以我哋就话咧，睇嘢咧就即系睇一样嘢就唔好或者即系如果譬如你尤其国际嗰啲政治啊、军事啊嗰啲咁样嘅嘢咧，就唔好睇好睇表面咯，因为背后好多嘢，即系要识得做。即系睇清楚嗰啲道理，即系嗰个，即系唔系咁简单去睇。 系啦，所以冇错啦。所以我哋港主个分十座就比较即系系有时系另类少少，非一般人云亦云咁样咯。我哋会用我哋即系啲深入少少嘅分析去分析一件事咯，即系带一个分析俾大家再思考一下咯。咁样即系啊，咁啊。即深入少少啦，我哋睇嘅嘢就係咁樣嚇。 同埋咧，呢次咧講有睇啦，支持。 哦，佢呢個冇佢講你冇意思嘅，佢呢、這個即等於即大佬出手，咁細佬就係即表下態咁解嘅啫。 因為同埋佢好難出聲，因為你所有差唔多，你哋都係西方國家啲比較先進嘅文明，西方國家都係出嚟支持啦。首先英國啦，嗰啲都支持。啊，咁同埋既然話第時間繼續宣揚緊嗰個大英聯邦啦，咁其實幾個國家都即所有叫做大嘅文明西方國家都出嚟支持啊，法國啊嗰啲咁係咯，啊德國啊同埋都瑞典啊嗰啲都係咪嗰啲咁廣人道嗰啲國家都，因為瑞典自己賴咗嘢啦，咁跟住都出嚟話贊成噶啦，咁變咗你澳洲你唔可以話唔贊成，你又唔可以唔表態喎，係咪先？因為始終 我覺得有問題 嘅一個盟友嚟噶嘛。 Sorry。我覺得 Donald Trump 今次咁樣做咧係有問題嘅，即係雖然我都話喺選舉嘅時候，我都係支持佢喺當選總統，但係佢呢行呢一步係有問題，亦都有個講法就係因為其實佢喺國內俾人哋 carry 佢同俄國關係有曖昧關係啊嘛，所以佢專登嘅做呢啲出嚟同俄國撐咁樣是減輕佢國內嗰個壓力啦。咁但無論如何咧，其實佢就嗱，即係如果佢真係即係我相信佢唔會進一步有咩行動，只不過係 one off 嘅啫。今次咁其實喺中東嗰個局勢咧，你而家已經冇得，即係你冇得係。如果未有介入，令到仲複雜，因為其實你主要嗰個敵人係 ISIS 啊嘛。你各世界你喺歐洲或者嘅其他同埋其他國家嘅恐襲咧，主要發動係 ISIS 嚟噶嘛。而對付 ISIS 呢個力量咧，其實係只係可以依靠敍利亞政府軍嘅啫。即係如果你敍利亞政府，你懟冧敍利亞政府軍咧，你即係等 ISIS 係會壯大化，即係等於你睇翻歷史一樣嘅啫。你懟冧侯賽恩就整咗個 ISIS 出嚟啫嘛。你因為以前侯賽恩就係獨裁，但係佢控制到國內嘅嗰個局勢嘛。咁你如果你應該係即係我覺得係應該佢應該係對付咗 ISIS 先，然後先至去 solve 呢個敍利亞呢個問題咯。咁但係佢就。调翻转嚟行嘅话咧，佢系会令到嗰个仲复杂咗，咁而亦都间接令咧近期嘅你都见到睇到欧洲好多零星恐袭啦，好似喺瑞典啊，喺呢个埃及又有啦，咁好多地方即系亦都有啲零星嘅开始有啦。咁如果佢系如果佢系即系有政对有政府军嗰个实势力嘅话咧，而令到 ISIS 会死灰复燃嘅。 系啊，佢激起咗嗰班人，就嗰班人可能有时即 系 ISIS 唔单止做 Facebook 发嘅，即系有嗰种教 训。唔系，即系你其实你嗰样系两害取其轻啫嘛。你就算系呢、這个你话呢、這个咩呢、這个阿萨德系点独裁点成咧？佢系喺国内啫。咁但系如果你 ISIS 系成个全世界影响，即系你唔会有最大阿萨德支持者喺度去放炸弹噶嘛？喺欧洲，但系 ISIS 就会。好多即係影響到其他地方啊，所以佢應該係即係我個人覺得佢應該係即係我不嬲都係覺得佢應該係會對付咗 ISIS 先咯嚇。 係咯，咁今次就暫時。 OK。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係，咁咧又嚟到我哋而家。第二節港珠澳嘅時間啦，咁咧頭先咧就講起呢個打仗嘅問題啦。哇，其實而家澳洲雖然未到打仗嘅階段啦，但係都開始出現一啲戰亂嘅混局喎，開始有啲聽到啲排華嘅聲音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啲新聞咧？ 有啊，多咗咯。嗱，以前就話即係內容中，我覺得我哋成日話，誒、哎、個別事件啫，唔需要小題大做。咁大家真係好似又開始多咗喎，即係多咗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啲啲零星嘅即係辱話或者係啲叫做排話啦。咁但係我覺得我都仍然用翻佢啦，都未用到排話，導致係厭話咯，討厭啊，即係已經開始嗰個討厭壞個情緒已經係已經開始喺個社區喺個社會上已經表達出嚟㗎喇。 喂，其實我覺得唔止係壞喎，而家 Asian 都開始啲人討厭，有啲咁樣開始有啲咁嘅聲音。 係呀，因為你點解呢，其實話你中國人根本中國人佢覺得其實中國人不老之道，你哋馬來西亞又係壞人，咩人都壞。其實根本佢將個中國人呢就係、是、將個華人就套咗落個中國人嗰上面。咁於是就整啲人就華人就等於中國人，中國人等於華人，跟住咧啊，原來亞洲好多都係華人嘅後裔，好多華人係以前係殖民咗嘅，咁跟住就令到代替咗都話，啲亞洲人都係華人，都係中國人，係咪？咁於是嚟講，即係好多人係會將嗰個亞洲人或者華人係等同於中國人咯。咁呢個係一個錯覺嚟嘅。咁第二個錯覺嚟講就係變咗係一支公就扮埋啲無辜嘅人啦。你話一支公唔好扮曬其他人。 最近係咪喺嗰個 Macquarie Centre 嗰度發生啲事啊？ 系啊， 喺 Macquarie Centre 度系咪有啲恶搞？好似俾人啲车啊，俾人恶搞。 系咯，嗱，就系都系都几搞笑喎。咁啲人又真系又识货识拣，佢有啲就是、有几架车就营位，就专登营位。咁佢点解系一堆营位？咁就有个特点喎，就话嗰啲车全部系有啲中国嘅饰物喺入边，即系有啲系有少少即系 identification 人嚟，可以喺架车凭架车入边嘅报纸文咧，佢可以断定呢架系一个中国人嘅车。即系可能入边吊啲福啊，吊住啲，总之系令到人哋有啲中国嘅饰物喺个车入边，令到人 系觉得唔好吊嗰啲。 即系跟住，于是咧就营位就专登拣啲车营位啦。咁即系表示嗰班营位系恶意系针对你某个国籍嘅人啦。 哇，咁讲真，我哋架车千祈唔好怪啲嘢喎，咁咪我哋可能乱喺街都会中招啊。 系啊系啊，真系架车入边多两个中国字都濑嘢。 系咯，啲咩鱼吉祥嗰啲，唔好摆落去。 即系符即系个符鱼吉祥啊，有乜嘢嗰啲咁嘅嘢？ 其 实 嗰啲人挂个咁嘅嘢有咩意思嘅咧？点解要喺个车度挂嘅咧？ 我唔知啦，佢哋即系 你好多地方可以挂，点解系要喺个车度咧？真系好核突噶，其实就阻住。 好多中国人有时嗰啲过嚟嗰阵，真系中意架车就特别挂多啲，即系嗰啲咁嘅嗰啲好有中国特色嘅饰物。 有时 挂个挂大福啊，或者。 以前我住嗰度咧，有讲有个 Audi 咧，佢系挂块肉咧，成个手掌咁大嘅、哦，即系会阻住嗰、那个你个倒后镜，我都唔明佢点睇后边，真系。 我哋有啲前面跌挡住啊，行紧马路睇唔到，即 系 块肉。 唔系啊，嗰啲呢啲系中国人，有啲人咧系会相信有啲嘢咧，咪挂嗰啲嘢咧系保平安啊。即系话系啦，即系类似咁嘅嘢啊，咁样嘅嘢嚟嘅吓。 系啊， 咁啊，即系其实需唔需要挂呢度澳洲嚟嗰啲都唔系打入嚟 嘅。你中国特色嘅文化啊嘛，即系要标榜中国特色啊嘛，咁啊系咯。咁所以最近即系呢啲咁嘅个案多咗啲咯，都其实都有其他话喺巴士上俾人闹啊，甚至即系喺街又俾人闹啊，咁嗰啲即系就话 go back to where you belong 啊，即系之类嗰啲咁样啦，即系都好针对下华人嘅咯。咁我。即系我好有担心，就系呢个咁嘅趋势会越嚟越多咯，即系越嚟越即系嗰、那个即系厌华，真系厌华，厌华再进一步就排华，排华真系有行动噶啦，真系就系街见佢打你啊，恐你啊，真系可能真 喺 Kunala 咁样揼嗰啲人嘅。 系啊， 唔系都有啊，有开始有一个厌华，有俾人打，你冇睇之前都几个礼拜前喺 Melbourne 嗰度咧，有个女仔俾人打喎。 系啊，系咯。 喺个火车站隔篱， 都朋友啦，喺柳省都试过啦，试过俾人啦啦俾人打，因为你吓佢话你中国咁样啊，咁啊希望就唔好继续恶化啦，因为其实如果系讲，喂我哋都系华裔，即系我哋都濑嘢喎，系咪先啦？唔通就打完之后先至话我唔系，即系你系我哋解释唔到噶嘛，系咪先？即系人哋如果一厌华排华时，就真系一足弓打晒一船人噶啦。系咪？即系呢样嘢咧，冇办法啦。我哋想唔同我哋话，即系我哋想同华星解释话，原来就四五步，想同一支弓打晒一船人。听 到你哋系讲啲咁嘅话，跟住又系咁嘅样 嘅咧。因为我哋思想系唔同嘅咧，黎先生佢睇唔到噶嘛，喺内里噶嘛，系思想喺啊。 咁啊呢样希望唔会太过恶化啦。 同埋最惨系好多你都知啦，啲人咧粗流利普通话嗰啲都话自己香港人咁啊，啲人好多喺度。佢系揸特区护照，但系佢系唔识讲广东话噶。 系啊。 系啊，呢样先大镬，我觉得。 系啊，系啊，总之就希望唔好恶化啦，同埋我哋自己，总系出现个自己行动好少少啦，唔好俾人即系唔好有藉口或者有俾人误会啦。 俾人老笠。喂，系我讲起学生咧，最近都有啲几 juicy 嘅嘢喎，有冇睇有单咧？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咩新闻，但系咧，话可能系因为嗰个系一个 local 嘅鬼妹咧，就系搵 Sugar Daddy 喎。 嗯， 系啦，即系佢唔系留，应该唔系留学生嚟嘅呢个，但系其实根本呢啲好多留学生已经一早做紧啦。 留学生有时好中意国内嚟啊，甚至香港人都有，即系嗰啲留学生即系搵佢 Sugar 嗱，你可唔可以解释咩叫 Sugar Daddy 先？ 哦，不如你解释啊，我比你熟啲喎，你对 我都冇。其实即系一个照顾者啦，一个好似吓。Sugar Daddy 真系点译呢，真系正式嘅名字啊，一个即系话一个叫做 糖爹，我谂系糖 包养，即系包叫做包养啦，叫做包。 唔系你有冇睇过以前片嗰啲嘢嘅咧？以前有啲啊嗰啲好后生咧，有契爷嗰啲咧，类似咁啦嘛。 即系嗰啲揾 Sugar Daddy 通常新聞就会求包养，即系喺个登出嚟嘅咁求包养咁样。其实佢就又即系要想揾一个人照顾咯，即系有少少经济能力照顾佢，咁唔开心。即系佢又发展一段，佢又唔系纯粹，即系佢都会发展有少少友谊啊，有少少嘢喺度嘅。咁但系当然系更加会超友谊啦。其中嘅一个关系就系超友谊以外啦。咁啊，即系大家各取所长啦。咁个女仔可能想，即系佢又除咗系一个即係提供某啲精神上嘅一種關係，或者甚至喺性上有一種關係嘅話咧，佢都係想有一個都有少少嘅友誼存在，即係話都有個人照顧我，佢又好有似家人嘅，又唔係家人嚟嘅，咁啊佢有個人照顧下我，咁我又照顧下佢嘅需要，佢又照顧下我需要，譬如我翻學啊咁樣，譬如我冇錢買書簿啊，咁啊佢又幫下我，有時我去出席某啲嘢，佢又可能有架車下我去，即係一個關係又即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關係咯，咁啊都係其實都係。喺通常喺就喺金钱或者喺精神性爱，甚至亦都可能话，如果比较再高尚少少咁，都亦都可能有少少嘅友情存在喺度嘅，即系几样嘢混合埋一齐啦。 但系睇翻咧，佢话咧， 不过都系金钱系性爱啦。 嗰个报道话咧，个女仔咧喺佢喺 Brisbane 嘅，嗰个收入咧系有250蚊澳纸到1000蚊澳纸一个礼拜，哇！咁真系多过佢做任何兼职好多。 咁啊，多过兼职嘅，即系多过咁佢亦佢满意嘅，譬如有啲学生。佢即係可能佢真係譬如話可能屋企係好基本供應咗佢嗰個學費或者住宿，咁但係可能佢想有少少奢侈，即係想可能會享受少少，譬如話我唔想出去食麥當勞，我想食件靚啲牛排，咁變咗佢咪要需要有啲人去資助啦。咁我屋企係供應咗我食過麥當勞，咁我想食件牛排，咁咪想揾個即係有啲經濟能力嘅，咁我當同佢拍拖，咪大愛食啲牛排咯，啲高檔嘅餐廳食嘢。 或者可以補充一下啦，即係其實真係個援交，只不過援交咧就係不同嘅對象可以有一段時間，嗰啲係比較特定，即係比較一個固定嘅對象嘅援交，係咪咁講？ 援交就可能一個好短暫性啦，如果 不同對象啊嘛。咪所以咧，又係一個長期啲噶嘛，一個長啲 contract。 吓，个长啲歌词系一个 wholesale 形式 retail， 即系嗰个 wholesale 一次吓，唔系 retail 咁样咯，即系长少少咯，咁咯，咁通常呢啲做到揾到 Sugar Daddy 嗰啲通常嗰啲系学生，通常质素会好少少嘅，佢先至可以即系得到人心噶嘛，系咪咁啦？ 咁其实你觉得你现象正唔正常？ 唔可以讲话正唔正常嘅问题，只系不过有社会都有一个供求嘅，有人需要，有人供给咪有咯。其实日本都好耐，日本有好耐啦，啲日本呢啲国家都有好耐啦，所以唔系话净系即系呢个唔系澳洲，全世界好多地方嘅地方都有嘅。 嗱，各有各嘅，即系都有原因，有啲就真系贪慕虚荣，可能真系想我出咗爹哋，我想食好啲，弹好啲。食牛排上高档餐厅，或者想买多几个名牌手袋。咁有啲亦都唔系，有啲佢就系想。因为可能是真的一个苦学生，经济不是很稳定，就是譬如说我想买多几本教科书啊，或者做多啲，即是想做多啲嘢咁样啦。咁就可能知道屋企是很辛苦嘅，即是屋企如果我最好屋企 攞錢，或者其實屋企個工作好辛苦，咁嗰啲佢會明白到。跟住，但係我想去再多啲嘅資助，咁樣點樣咧？我又想好安心讀完呢個大學，即係讀完去。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要日日去大十零蚊個鐘去做 part time 做嚟講咧，又會影響我學業。可能我一個禮拜賺嗰幾百蚊賺到嚟講咧，我付出嚟講咧，可能令到我啲行業會退步，跟住可能我。即係賺八單賺嗰兩三千蚊，可能肥一科我要補考又可能交多三四千蚊喎。咁佢喺衡量之後，佢覺得，咦，不如有個人令我安心讀書，我就提供一啲佢嘅需要。而我嘅需要就係佢令到我好專心或者好安心讀書，我唔需要優嗰個經濟能力，我又唔驚冇書買書，又冇錢去做 excursion 啦，又即係某啲嘢，譬如冬天凍啲，我想買多件褸，我都唔需要去洗一萬碗嚟到買嘅，有人照顧我，咁我咪將啲時間安心讀書咯。而佢嚟嗰時候，我亦都安心去招呼佢咯。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即係各需所長咁，大家互相去滿足一個訴求啫。咁如果大家係喺理念上，大家都係覺得冇問題冇問題咯，自由社會。咁但係道德上嘅審判又另一樣嘢咯，係咪？ 咁啊，讲起呢、這个啊，即系啲后生啦，Sugar Baby 啦，后生噶啦。哇，最近有单嘢咧，仲有啲有啲人咧，对啲仲后生嘅细路仔有啲变态行为。最近有冇睇嗰个Current Affair 嗰个主持咧，俾人哋拉咗？ 系、哎、啊，嗰个几高调啊，因为嗱 Current Affair 通常就系成日攞啲嘢出嚟讲。 澳洲系即系都系算比较高收视嘅节目嚟噶嘛，即系其实即系好似以前咩城市追击啊嗰啲咁样咯，系啊。 系啊，净系高收视添啦，嗰、那个吓，嗰、啊那个直情话嗰朝直情去到个电视台度封拉人家封艇咁，即系直情封晒成个 studio， 直情系封晒，啲人都唔知咩事，突然知咩事。 咁后屘就知道嗰单嘢啦，系啦、啊，就系、是、话其实佢就系只不过系封 拉一个主持人 转载 一个节目主持。 嗰、那個節目主持人咧就轉載嗰啲兒童色情嗰啲影片係嘛？同埋嗰啲即係嗰啲有關兒童色情嗰啲相片啊啲咁嘅嘢啦，跟住就俾人拉咗。 我即刻停職啦！即刻停下職啦！而家本身咁啊，佢跟住佢做啲做啲，跟住到我自己嗰個特別節目，我會講翻呢單嘢。真係 有冇講翻呢單嘢？我冇睇喎，有冇講翻呢單？ 佢如果嗱，佢哋講佢哋一定最專長啦。有邊個電視台可以報道得比佢哋更精彩啊？係咪？係 咯。 不過相信唔會講啦，佢哋唔會講呢樣嘢啦。講下。 反而 Channel 7係咁勁報咯。 系啦，大家抢，大家嗱，因为根本而家你讲最收视讲系得 Channel 7同埋 Channel 9系比较近啲嘅啫嘛，其他啲都冇乜威胁噶嘛 ，Channel 10啊、ABC 嗰啲系冇乜威胁噶嘛，系 Channel 9同 Channel 7系比较近啲咯。真系如果喺收视率上面嚟到大家竞争嘅话，咁啊，佢一定系 Channel 7都日日讲，我早几日。 咁又当然啦，有台发生嘅事梗系要，梗要详细报道啦。 即系好似苹果有人俾人拉《东方日报》。 系啦， 梗系而家 一定 噶嘛，系啦，冇错啦，即系而家竞争对手嚟噶嘛，收视上系咪 ？OK， 哇，真系都几 juicy 喎，呢单嘢都吓。咁啊， 我而家新闻仲报紧，我睇紧啊，SMHNews.com 发生咗都起码三四日噶咯喎，呢单嘢其实。 咩？ 系啊。 哦。应该 上个礼拜四到而家谂下几日啦，四五六日，日五日咯，都仲报紧，都几轰动。 系啊。 系啊，咁啊，讲我哋讲完啲 juicy 嘢啦，或者入翻啲正经嘅话题啦。因为其实有一单嘢我哋之前都提过嘅，但系监制咧，我哋当时监制唔喺度啊嘛，就即系我哋都冇参详到阿监制嘅意见嘅。 系啊，我哋嗰时轻松提过下啦。 系啊，咁啊，即系讲翻嗰个就系、是、啲人讨论到用嗰、那个 superannuation 即系用个退休金嚟买楼啦。其实呢排又炒翻起呢个话题。 系啊，唔知系边度有政府官员提议过啊嘛，鼓励人哋用个高谷，即系个退休金去投入个楼市度啊。 唔系，其实而家我觉得而家呢个政府系好无耻嘅，就系话咧，其实佢而家澳洲嘅经济根本就系唔系表面唔肯风光嘅，咁但系佢要用呢个楼市拖住楼市，因为你可以个楼价一路系升或者一路高位嘅时候咧，政府嘅收入系多咗噶嘛，呢个你。卖地啊，利润税啊，啲嘢 系 收嚟噶嘛？ 唔系，而家话有六十万个 job， 全澳洲起码 at least 有六十万个 job 系要靠楼市嘅。 唔奇啊，呢、這个，因为其实我哋喺度住，我哋知道啦，即系嗰个经济系点样，其实我哋好清楚，因为我哋即系好多行业，好多行都 裁員啊、係剩啊，或者係將啲 job 去外判翻，去搬翻去印度啊，尤其是 I T 嗰啲咁樣啦。咁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失業率咧，我即係好存疑嘅，因為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咩啊？長工嗰個係其實係少嘅，只不過可能係多翻一啲嗰啲叫啲就業不足或者嗰啲 part time 嗰啲咁嘅 job 或者一個 contract 嘅 job 咧。contract 係啦，咁就多到啦而家。 嚇，唔係我有同埋我有聽 contract 嗰個制度㗎啦。 唔係同埋我有聽過咧，啲客仔同我講咧，即係我隔離我公司隔離去 Centrelink 啊嘛，跟住話 Centrelink 要逼佢哋，如果揾唔到工，逼佢哋要讀 TAFE 先至有俾福利佢哋。即係你諗下嗰啲讀咗 TAFE 佢又唔計失業㗎。 系啊， 即系你会揾个垃圾 cost， 唔系求职啊嘛，唔系求职嘅人啊嘛，就已经系俾学生 好多呢啲 cost。 唔系 new start 就唔系 new start 啫，呢个叫做系即系读书嘛，系啦系啦。嗰啲 on study 啦，变咗佢咁就去问 on study， 咁即系变咗另外一 group 人啦，就同失业市场冇关系啦嘛，咁样吓。 咁讲翻佢又用呢个公积金嚟， 系做吓个失业率咪低咯咁样。 咁系啊 ，sorry。讲翻公积金嚟做呢、這个嗰、那个嘅问题咧，即系我就觉得你话，即系政府其实即系一路系咁不遗余力咁样托住呢个已经用啲楼市托住个经济咧，其实始终有人会爆煲嘅。同埋如果佢咁样做法咧，其实好大镬嘅。点解咧？因为咧，你如果用俾人用一个呢、這个强积金啦，我哋叫佢强积金 super 啦，你用啲动用啲钱嚟买楼嘅时候咧，咁变相咧，即系强积金嘅制度就系名存实亡，咁就冇强积金啦，系咪先？咁你如果你譬如你人，你可以攞翻钱出嚟嘅，你即系而家我哋嗰、那个系去到55岁先至可以攞噶嘛，即系 55岁唔得，攞55岁啊！ 55岁可以攞，开始可以 抢住， 系要俾税， 系 啦， 消费税。 60岁，如果你冇嘢做就可以唔使乜都唔使直接攞出嚟噶嘛。 60岁可以申请退休，系啦，65岁就系你做紧嘢都可以攞。 系啦， 60岁啊，正式系60岁啊。 嗱，咁你哋咁我一譬如30、40岁咁计啦，我要买楼咁样，即系而家个楼价啲局，即系啲人咧，你因为而家个楼价啲人咧好，即系个现象就系话咧，好多人都系惊今日唔买，听日会贵啲，就同香港一样嘅。咁如果你嘅放宽嘅话咧，我谂10个有9个都会动用嗰笔钱，因为而家个楼价佢根本供唔起或者卖唔起，个首期俾唔起啊，俾唔够啊。咁佢唯一可以用嘅话咧，你知道澳洲人咧个储蓄又好少啊。冇乜添嘅，平时储蓄啊，咁佢唯一可以动用嚟做呢个首期嘅话咧，佢就只可以攞呢、這个呢、這个强积金嘅啫。咁如果佢可以攞嘅时候，我谂10个有9个都要攞个强积金出嚟就俾首期，因为而家你个楼价系佢俾唔起嘅，咁啊俾唔起首期都俾唔起嘅。咁如果用咗呢度咧，有咩大镬嘢咧？就系、是、话，即系你个楼市系咪保证一路咁升上去咧？即系日后都系咁升，即系到佢退休嘅年都要升。即係佢可能而家30、40岁，可能做咗20年去先至係退休嘅喎。咁到佢退休，嗱，如果你樓市係咁不斷升，當然冇問題啦。咁佢退休可以最多咪即係層樓賣咗佢，或者係套現翻去有賺好多咁樣。但如果中間跌咗，或者佢喺臨退休之前個樓價跌咗咧，跌翻咧，咁咧咁咪大鑊啦。即係個你而家可能當你100万買，到時可能得80万賣得翻出去。咁你 呢樣嘢，同埋你諗下，如果你到退休有大病就死。 啊！即系你啊呢样嘢当系啊，唔系咁，即 系 当然系啦。咁我即系话咧， 唔系流动资金嚟噶嘛，我话 你将嗰个钱由，其实将嗰个钱，只不过将变相将嗰、那个你嗰个强积金嗰、那个 cash 个现金摆咗落去个楼度啫嘛，系咪先？即系个你个资产啊摆喺个楼度啫嘛。咁如果我哋摆喺强积金度咧，咁长远嚟讲咧，就应该系唔会，即系唔会蚀嘅，除非即系短线就难题难讲啦。譬如你廿岁做嘅时候咧，因为你强积金咧系你可以拣噶嘛，拣保守或者咩噶嘛，即系或者系一啲比较。 但系你讲调转嚟讲，我觉得摆喺长投长远都系会升嘅。 长远系升，但你有个即系你长远系升，你唔系 steady 一路咁明显升噶嘛，你有起有落咁升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嗰条线唔系话一条直线咁样30度40度咁样升上去噶嘛？ 据 overall last 20年澳悉雪地嘅楼市系都系或者整体澳洲都系升噶 overall 系。 系咁先大镬咯，系咁先唔系你听我讲下先啦，咁先大镬就系即系你一个周期楼市周期系好长嘅，长你即系长过你一个股市，即系股你如果咁计咧。 你买股票都系赚嘅，如果讲，除咗间公司执笠之外啦，咁你买股票，你长远你睇长，你譬如你买只腾讯咁样啊，香港就管佢腾讯咁啊，你嗰时五蚊上市，你嗰啲钱咧而家二百几蚊，系拆过之后二百几蚊，你几多倍啊？咁你当然你话有啲股票会升，有啲股票会蚀啦。咁但系如果你即系你投资嚟讲，你唔系买一只股票，你买一篮子股票嚟讲咧，你都系升长线。 即系如果， 但系你有周期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股市同牛市一样。 如果你个养老金咧系买，我觉得买自住就唔啱嘅。但系如果你话譬如投资，你可以放俾人买一间，你行一两间咁一间投资屋，咁我觉得 justify， 因为可以有租金做 income 啊嘛。你老嘅时候， 嗱咁有两睇喎。如果咁样讲咧，就变咗咧嗱，你可以放你嗰个强积金去买第二间楼嘅话咧。咁有個問題，你同我願意咩喎？你佢願意俾你放嗰啲金，就只不過俾你第一間置業用，即係幫佢願意幫你嚟置去買樓嚟住啊嘛，自住啊嘛。如果你係咁你投資嘅話咧，咁你咪將個樓價會更加刺激起咯，即係個個都可以去炒樓咯。 Sell manage fund 啲人咪攞嚟炒樓咯。 唔系佢仲佢即系仲 咁，你咪更加鼓励炒楼咯。 系仲政府倡议嗰个原因系真系背道而驰， 反转咗咯。啲人个楼价会更加升咯，更加买唔起咯。真系需住嘅人咪买唔起咯。你因为如果你 炒得太劲，所以先至鼓励啲人啊，你用公积金我俾你嘛。如果你拱咗啲公积金出去，而你唔系为咗打击个楼市炒得太劲嘅，而系放啲人出咧，系令到个楼市系炒得更劲嘅话，咁你同你政府嗰个原意系背道而驰咯。其实系。系嘛？即系自己 实打啲咧，个政府就系唔想啲楼价跌，佢想升多啲楼，系啦。 咁我开头已经讲咗啦，我觉得而家成个经济根本就系靠呢个楼市，咁佢就想将呢个经济呢个不景气就唔想咁早爆住，即系唔想佢喺任内爆住，想拖耐啲，咁你啲人都冇钱买楼入市买楼咯，要靠啲咩啊？靠啲外资入嚟买楼啊！咁我要维持到咧，佢一定要。佢一定要即係維持澳洲嘅經濟咧，咁佢一定要谷高嘅樓價，即係將呢個地價樓價好，即係同香港差唔多咁嘅環境啫嘛。咁你咪一定要佢話呢？但係我所講嘅就話個樓市始終有即係唔會不斷咁上有上有落有上有落。你即係話係呢廿年係升嘅喎咁樣，咁呢廿年係升，咁但係你往後嗰廿年係咪好似廿年都升先？你有一兩年會跌，即係個樓市通常係咁嘅。譬如升嘅年份年數係大嘅，跌係短啲嘅，但係跌嗰個係金啲嘅。即係樓市可能係升七年係升到100%，但係一兩年可以跌翻你100%。 同埋而家問題係咧，佢根本啲資係嗰啲海外資金炒爆噶嘛，即係話齋咧，如果海外嗰啲資金一套現咧狂賣咧，即係會跌到阿媽都得噶咯。 啊，咁你。我就话，如果你有外来资金， 即系个资金嘅供应链咯，你要你保住佢唔好断咯。 啊，你政府可唔可以保证你啲外来资金出嚟就唔会走嘅先？即系买咗楼系唔会卖嘅先。即系如果佢你话呢份佢未必系蚀啦，赚咗钱佢都可以走啊嘛。咁你嗰个楼市，你用一个强积金嗰个去做赌注，咁你咪好大影响咯。尤其是如果你话你临近退休嗰年个楼市先跌，咁你好大镬。系咪先？你根本你跌咗，你系跌咗好多嘅喎，即系唔系话跌咗少少嘅啫喎。 系啊，同埋因为佢楼市一跌嘅周期可能好十年八年，咁如果你退休金 唔系跌嗰个系短嘅， 落个下跌，即系嗰日一跌，有个人跌势，你有冇可能未必救命，系等到等翻个升势咯，即系未必有嗰个机会去睇翻嗰个平反咯，系咪？咁啊，真 好多好多人唔记得啊，好多人唔记得喺七八十年代嗰阵时个澳洲嘅，嗰阵时个楼市系。是跌咗落去系好十年翻唔翻上嚟？点解嗰时系18厘息嘅？根本嗰时嗰系即系你要唔系话你跌得上去一年上翻去嘅咁样你如果你嗰个你喺嗰个时间退休，你就好大镬噶啦。咁我就觉得，如果你咁做嘅时候，即系间接其实将呢个强积金嘅制度系破坏咗嘅。 一来 咧，你强积金你。 二来咧，佢咁样攞晒出嚟，咁啲人冇晒啲 cash flow 咧，你真系有咩急用，你就大镬啊！到时 系啊，其实佢个公积金系，其实都系想为一个即系对个社会提供一啲比较即系稳健啲，令到人哋个生活啊，同埋对个社会个保障稳健啲啫嘛。但系如果你系将佢系将鼓励将呢所有嘅资源摆晒落一个投机，好炒卖投机性嘅事咧，其实咪同你真系同你嗰、那个想话制造一个比较。 穩定啲嘅社會係背道而馳咯。 喂，點解政府會咁講咧？可能因為之前啲人嘈啊嘛，話嗰個 sell management 分可以買樓，點解你嗰啲普通啲人啲 super 分唔可以買樓？可能即係佢回應翻呢個訴求咯。因為之前有人投訴過嘛，話點解嗰啲sell management 分嗰啲得？好多嘢佢可以做好靈活，好多嘢可以做，但係我譬如我打工嘅，點解我個養老金唔得咧？ 唔係兩樣嘢嚟喎，如果 sell match 分可以買樓，其實佢有好多都有好多掣肘嘅，即係唔係話你隨便可以申請到攞出嚟嘅，佢即係如果詳細啲，我就要睇翻佢嗰個 regulation 先。 唔係，其實佢都好鬆，好鬆㗎。我唔記得一二定一三，以前係唔可以買樓嘅。記得2013年開始咧，就俾你買樓。 改咗。 改咗，跟住咧就，但你一定要個消費分入面咧，無論你做任何投資咧，一定要最少10%係 cash 嚟嘅，即係有個底喺度嘅，即係萬一有咩跌嘅，你都有啲錢喺度頂住嘅。咁咧，如果你買樓嘅話咧，一般你最多只可以做按揭，就係做到60%至70%嘅啫。 唔係，其實講翻轉頭，如果你話啲人想即係將嗰個錢攞嚟做投資樓市嘅話，其實你嗰個強積金裏面你可以揀嘅，有一啲比重係物業嘅 property 嘅，即係嗰個基金嚟嘅一樣啫嘛，只不過唔係。 但基金你會俾人收管理費喎。 咁你係咪唔係？ 俾人哋控制佢。 你嘅 self match 分你都要俾你都要有一筆使費㗎，你要揾 accountant 嗰啲都係使費嚟㗎，你唔係完全唔使錢 㗎。 咁當然係啦，咁當然係，我即係話咧，如果你咁樣。你同變相將呢個取消強積金有乜分別啫？不如取消咗佢啦，唔使強積金啦。你中意， 其實 中意乜都得啦。 做翻嗰個 first home saver account 嗰個幾好，其實即係你入嚟儲錢，政府又幫你儲嗰、 那個。點樣㗎？嗰個係？ 你幾年前有個 first， 你唔知你記唔記得有個咪 first home buy a saver account 嘅？你儲一蚊，政府又唔知唔係一蚊。政府又幫你儲， 我印象中係俾多佢 一年俾多1000蚊你嘅。如果你儲 嗰個有限制㗎，有年齡限制㗎， 有年齡限制同埋最多只可以儲5年。如果你5年後唔買樓咧，就只可以將嚿錢放翻落 super 分。但係我覺得幫人儲錢呢、這個 idea 係幾好喎。 唔係嗰個政府真係要攞多錢出嚟啊嘛，嗰個有個問題嘅。 咁就算政府唔俾錢，即 係唔係嗰個係蝕㗎，政府係蝕㗎，政府。補貼咗你㗎，知唔知？因為你本來你攞5蚊，政府就公司就俾即係1蚊咁計啦，嗰啲強積金啊，政府又俾2蚊落啦。嗰2蚊係淨納税嘅錢嚟㗎嘛。咁你要講下點解你年齡你後生啲，我老啲，我就要補貼你去儲錢咧？呢個有一個問題喎，公平唔公平問題喎。 即係我意思，政府可以佢唔一定要政府補貼㗎，政府可以開一啲 account。 咁、嗯、有乜分別啊？同你自己做有乜分別啊？政府嗰啲人俾人吸，俾啲人吸引，即係吸引啲人去做呢樣嘢，只不過啲人話：，我儲錢落嚟做出 心， 政府俾多啲錢落嚟嘛。 咪有啲好似譬如政府有啲俾老人家嗰啲癲病嗰啲咁樣咧，即係佢有個 interest rate 唔同啲噶嘛 ，special rate 噶嘛，佢可以做呢啲噶嘛。 唔係佢任何嘢，政府博白，即係政府擺落去嘅錢都係納税人嘅錢嚟㗎啦。係 啊， 即係政府。你唔系政府，点样黐喺边嚟啫？即系 好多年前咧，喺嗰个咩嗰个话，嗰时咪话俾嘅即系政府咩 super 嗰度，咪政府补贴嗰度咧。咁有啲人又计过，咦？咁其实我好似话，其实唔系喎，对啲系其实益啲有钱人嘅，唔系益到啲穷人啊。譬如好似话我出粮，你又搵5000蚊个月，我谂先可以。其实我唔知，我都唔使使，我唔使使嘅，我屋企有钱，我老婆即系我老豆剩落大把钱。我出去打風流工，我5000蚊我唔使使，但係5000蚊又要交税又咩嘢嘅喎？咁你可以擺喺度 super 啦，唔得。如果嚟講我5000蚊都唔使使嘅，喂，我成份人工抌曬落 super 都得啦，係咪先？我有幾多抌幾多落去啦，我唔使使嘅嘛，係咪先？咁我抌幾多落去？如果政府 match dollar to dollar， 咁我嗰陣我咪同政府攞到好多錢，即係等於你又賺份5000蚊，你又交税，你份税你交啲税嗰啲錢咧就貼嚟我度啊，因為我份錢唔使使啊，你要使錢反而你要交你要份錢貼落度，因為我唔使使。跟住我咪將人工全部抌落 super 度咯，今日 super 我越多 super， 政府咪越多貼我多咯，越多貼多啲，即你補貼我多啲咯，啱唔啱啊？ 咁 又好似就有錢， 咪一樣咯， 係啦，冇錯啦，就有對啲人又唔啱喎。我份我唔使使錢，我唔知問嗱，如果你話補貼我1蚊全部1蚊， 当你行啦，行最多系2000蚊、3000蚊咁咯。你5000蚊揸住又要交，又要柴米油盐，又要交租、交搭车。我5000蚊我唔使使啦，我爸俾我养嘅，我都唔忧啊。我又爸俾我住，乜都有。我收份人工，我真系风流。但有份工我唔使使，我就抌2000蚊、3000蚊落书房度。即系除咗限定嗰9%、10%，我自己抌多2000、3000蚊落去，咁就政府嚟 match 我咯，系咪先？即系等于我用嗰嚿钱去攞咗政府嘅资源啫嘛。 总括嚟讲，其实系啦，总括嚟讲，其实我哋都唔赞成攞呢个 super 嚟买楼啦，置业。 系啦，唔赞成，我唔赞成。即系同 政府系本末倒置咗，即系嗰个问题唔系源于呢度，唔系源于你，即系如果楼价再高嘅时候，你仲有啲咩？你仲有啲咩招数先？即系你而家呢个 level， 你就话俾你攞啲钱出嚟。如果再高嘅时候点咧？政府系咪俾钱人哋买楼咧？ 即系个原意，你都知道，啲楼其实你嗰个 super 就系想令个社会。令到啲人人心安定穩定啲啫嘛， 唔係你政策應該係去壓點樣去立法壓一個樓價嘛， 嘛而你去打擊一個樓市，即令到個社會動盪嘅嘢，你就係破壞一樣係另一個社會安定嘅嘢，即係損害一個安社會，令可以令社會比較安定少嘅嘢，而去上去打擊呢個社會動盪，而且就更加動盪出嚟，係咪？因为个社会动荡就因为嗰个楼市， 但系你要咁谂、如果个市唔乱，咁嗰啲 politician 边有钱搵嘅？佢哋要越乱就越多钱赚啊嘛，又 或者系咯，其实时间都差唔多啦，时间差 打交冇人打交，我边有钱赚啊？即系先啦， 唔系咁，其实即系我再即系总括翻呢个 policy 个问题。OK， 我觉得真系基本上系因为而家政府系将呢个。即係個問題咧，係拖延後嘅啫，即係個經濟個問題啊，因為經濟係靠樓市，樓市唔想諗咁簡單，咁簡單嘅啫嚇。 公哥話：即係唔好喺度諗，即係我總之我就即係頂住你諗啊，你個對第二個先好諗，即係個好似傳播就係咁啫嘛，就係咯，即係唔好喺度爆得噶啦，唔好話爆得噶啦，咁樣嚇，我保住唔爆得啦，咁樣嚇。咁但係呢個都同埋有好多外來因素噶嘛，有好多外來因素咁，唉，總之而家我哋個社會就即係嗰個政。啲政府嘅能力真係好低囉，但我哋又都冇辦法啦，係咪？ 咁時間都差唔多啦，係啦。喂，係，咁呢今集就到呢度為止啦，咁下一集我哋再討論更多話題嘅，好，拜拜。 Okay, 拜拜。拜拜。